要我来说，卫生它要是不达标，甭说扩建，这买卖开不开咱们都得另说。哈哈，北京青年报说是啊，这个哎，这是个好事儿，说咱北京啊，在全国来说肝炎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啊，这方面卫生啊这个做得很到位，是吧？您说啊，还有那个呢，说您听说过吗，叫做民间大巴。嗯啊，就是说不有那公交吗，公交是咱们这个正差的这个公共交通，是吧？他现在出了一种叫民间大巴，干嘛呀？就是说从这个上班的密集区到居住的密集区之间，他给您开这个，合不合适，合不合法，依不依规，咱们暂且不表。但是呢，民间大巴之间啊，为了抢生意还互相别着玩，抢客源的乱象，哎呀，这个他得管呢，他必须得管啊，是不是？您说今日人物俩人啊，一位叫周本顺啊，知道知道，周末愉快吗？啊，对，中组部那边说了，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这是北京晨报说的。那么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少林寺那释永信。北京青年报说呀，呵，举报释永信那人啊，我看他叫什么呀，叫释正义，也是佛门子弟，不知道啊，反正就说啊，就是又开始说了，释永信啊又发现他新的这个证据了啊，这那哥的。咱就说啊，这个事情呢还确实不是小事儿，是吧？应当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佛门乃清净之地，容不下这个那哥哟。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好些朋友啊，这个短信平台是吧？5098啊，你淘气啊，啊8359啊，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说是让我多学几段昆曲，可以啊，昆曲可以啊，我好好跟您学。是吧？您教我两段《十五贯》什么之类的，是吧？我演矿中，您演罗阿鼠吗？嗯啊，哈哈，对啊，咱换过来也行，是吧？0823，哎，这个说是刚回来啊，刚回来。哎呀，说咱们这中国人必须得宠着国粹京剧，这是国宝啊！你看看，是吧？还有这个6970啊，说加了京戏，听丰富了节目内容，但是我一句也听不懂，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吧？那您就得好好的，后天得加强学习了，是吧？这个东西我真帮不了您，是吧？因为我不能替您听京戏啊，我听着好，听着美，您那玩意儿听不懂，您不是这玩意儿急死吗？这个是吧？反正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但是呢，后天的努力那也是必不可少的。咱们怎么说呢？周总理说的好吗？活得老学得老吗？是吧？小罗，微信上头啊，应该尊重普通劳动者，那必须的。布丁儿，电梯不安全，这老出事故，这可不行，那可不是吗？龙哥师傅啊，红绿灯也麻烦，红绿灯怎么了？红绿灯说是上班路上发现这红绿灯啊不正常，红灯亮四个方向，他就这个车是全停，绿灯亮四个方向全加油门猛踩啊，互不相让，那还行啊，那个是故障了吗？不知道啊。这个杨森啊，这缠我呢，哈哈，红花这个说是，哎，真是啊，这是说不敢坐电梯夸张，但是这个安全还是必须得抓紧啊。还有微笑啊，反腐败任务很艰巨啊，长期坚持下去，常抓不懈吗？是不是啊？傻乐师傅啊，还有这个谁啊，孩子他妈妈是吧？谁孩子他妈妈，是吧？就是说人家网名嘛。哎呀，天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二马师傅听着京戏喝着冰啤，嘿，那叫一个爽，是吧？您看您这个，哈哈，大晌午您怎么开始喝上了啊？真是啊，这个什么呀，这个北京歌哨说的，你可不是吗？你瞧不起人家，你合适，你当然不合适了，这个是吧？不老的老爷子啊，不能叫老头了哟。我一说老头喝，我罪过大喽。又说哟，你怎么这个对老年人不尊敬啊，是吧？那我那个绕口令的甭说了，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拿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吗？你看看，是吧？2598说这时尚海南锣鼓巷咱们不行，咱们再好好的再恢复回去吧，哈，难，哈哈，抓紧啊，给各位说说。北京青年报 就说呢，这是27号晚上8点来钟，在这个香港飞北京的那么一航班，天气还有什么管制啊等等原因，这飞机是延迟起飞。但是这个有一部分乘客呢已经上飞机了，有一部分乘客呢觉得可能机舱里头闷，他又出来了。跟这块等这飞机这功夫啊，说是也不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又是这个急的不行了，哎呀不行我们得进去啊，又不怎么着。反正这过程当中一老太太，她是哪儿待着都不合适啊，说这机舱里头闷啊，咱们那个外头再待会儿吧。这中间啊走来走去，哐当，老太太摔地下了。就是家属啊，老太太家属就是抻了什么呢，说是这个他们这个香港机场这地勤人员没去扶这老太太。是吧，人扶不扶啊，哈哈，对。没扶，双方就开始就吵吵起来了，还动了手了。这边内地的乘客就上去就推搡，结果人把警察叫来了，被警方拘捕了。您说这是何苦来哉呢？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顺其自然是吧，静勿扰巴特尔，这都是老朋友啊。这个哎呀坏了，这时间来不及了，那得了，那今儿就到这儿吧，哈哈，就到这儿吧，你看给大家伙留一个尾巴啊，行行，就这意思吧。反正感谢大家啊，有什么意见您自管提好吧。接茬来关注咱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顺祝各位晌午饭愉快。 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和这个中国卫星。